十里东风，与情敌心交游，睁开了睡眼惺忪，对镜帘里妆容，我看青山流云相送，任浮波涟漪动，发一支蓓蕾凌迟水樱桃红，只过桥子太无聊，与附近胡乱劈出柴草，才人莲花桥，这千金守的桃花笑，应是芳菲好，一再更盼千碧桃，小院偏杏色，又是春意闹。心生暗自偷看眉眼对方眸，你深思我心知，相顾前右手，心开一朵红更胜一扫头，心人牵素手与子同游，也稀奇绿叶薄轻扬微雨落扁舟，桃花源无人春，弹一曲清幽，清风花水流月望柳梢头，镜下登阁楼忙也悠悠，与情敌心交游，睁开了睡眼惺忪，对镜帘里妆容，我看青山流云相送，任浮波涟漪动，发一支蓓蕾凌迟水樱桃红，夏泥初开天方晓，望杨柳款款垂下绿桃，谁把春儿抱，一笑一儿童传歌谣，岁月知多少，叶子阵阵花摇摇，指尖点风远，向前逐飞鸟，心生暗自偷看眉眼对方眸，你深思我心知，相顾间右手，心开一朵红更胜一扫头，心人牵素手携子同游，月西去绿波轻扬微雨楼连舟，桃花源无人春，弹一番清幽，清风花水流月望柳梢头，林鸟鸣依旧无更悠悠，金春灯一半粉红作锦绣，桃仙子仙山童，花色似间柳，情如莲花锁鼻子弄阴沟，许一生翘首借歌三柳，是去那落英翩翩桃花酿美酒，我去沾